Thank you. Thank you.

每天八点、二十点播出，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吉他演奏家纳西索·耶佩斯演奏的巴赫的刘特琴作品，曲目有 A 小调组曲、E 大调组曲、 A 小调赋格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